對各方都有風險，買賣雙方或者租客有機會招致損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強調，已經平衡私隱保障和公眾知情權，認為是適合時候實施新查冊安排。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3,606点，升103点；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02点，係升5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9，日元109.78，瑞士法郎0.927，加元1.255，人民幣6.556，英磅對美元1.374，歐元對美元1.189，澳元對美元0.763，新西蘭元對美元0.70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40.81美元，賣出1,741.81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7、9、12、13、14、16，特别号码是23号，头奖冇人中，二奖三注中，每注派42万几。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找个老师再操下， 令到亚军表现已经很好啦。性格能力人人不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是他有兴趣。你看，自从参加了朗诵比赛，他整个人自信了啊。 咁又是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至12点，行程磨砺敏感时刻。 礼拜呢时间可能过得特别快啊，系咪啊，莫莉？ 系啊，话咁快已经去到4月9号啦。 系啊，冇错，星期五啦吓，咁我哋星期三先至系咧再翻工咁啊。翻多幾日啊，咁又一個 weekend 啦。 係，有啲人分分鐘可能已經請埋啱啱而家呢兩日假添。 哦，係啊，係啊， 變咗一個極大勁長嘅大日子可以玩啊。 係啊，老實實，其實呢啲咁嘅時間，如果可以外出嘅話，我諗好多香港人都唔喺香港啦，就係攞多幾日假跟住去玩啊，嗬。 係啊，但係對於我嚟講咧，我又覺得個假期真係唔好假期。尤其是我哋啊，呢啲工作 冇错，咁我哋就真系24小时啦，系啊，冇错，咁啊，无论系咩嘅日子咧，系假日都好啦，咁啱嗰日我哋要做节目咧，其实我哋都要翻嚟嘅。 系啊，但系咧，我想话咧，即系我哋咧呢啲唔系好，即系算系叫自由啦，即系堪称本来我哋叫自由工作者，但系其实就唔系咁自由嘅。咁反而咧，我觉得咧，对于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啊，点样都好咧，都好似唔系咁好啊，因为点解咧？他们平时假期就会放假嘛，但是调返转呢，即是我们呢就未必放假嘛，所以个关系可能又不是那么好 的。嗯，有时咪当小别胜新婚。 系咪？系见小镇翻嚟仲挂住啲咯， 希望个个都系咁咧。 系啦，系啊，冇错。不过喺节目当中，我谂即系我谂喺或者咁讲啦，香港里边生活咧，其实好多人都有佢哋唔同嗰啲作息嘅时间噶。如果你屋企人都系咁样翻工嘅话咧，我谂即系大家都要即系相就一下啦，系咪啊？咁啊，希望大家见面嘅时候都和气啦，开开心心啦。不过你觉得系咪真系冇见一个人耐咗，系咪会有好大嘅转变嘅咧？都真系啊！ 我觉得会啊，甚至乎个感觉都会啊。因为首先第一样嘢就自己可能会有怀疑啦，啊，对方会唔会都同以前一样咁热情啊？咁好啦，到真系见面嘅时候，你又会可能会互相猜疑咯，又或者你会觉得对方好似好咗好多，进步咗好多，又或者你可能会 谂咁多嘢咁样， 谂好多嘢噶， 我就简单好多噶，冇你谂咁多嘢。 我个人不嬲复杂啊，谂嘢。 我就系希望咁，大家如果好耐冇见嘅话咧，咁希望见到面有一个开心嘅时刻，即系相聚嘅时刻，就系咁简单咁样。有啲咩改变，系人都会改变噶啦。经过咁多年冇见，不过唔使讲话年，五十日冇见，到底会发生啲咩事咧？ 咁就如果五十日嘅话，我觉得只系挂住咯。 一日不见到如隔三秋啦，吓 系啊， 系嘛？咁但系咧，我讲紧呢个五十日嘅改变咧，就真系其实要做个测试先知，因为日本啱啱有个节目咧，就话啦，五十日里边，咁到底呢几个女仔喺唔同嘅环境底下经过一啲嘅做法，咁佢会变成点咧吓？咁呢四个女仔做啲咩嘅测试咧？其中咧就有一个女仔咧就被意大利嘅男仔咧，就赞 追啊， 赞，日日都赞佢，赞五十日。咁另外一个女仔咧就搬到啲海边嘅地方度住五十日。咁仲有另一个女仔咧就系日日都带啲好高级、好闪烁、好华丽、好高贵嘅珠宝五十日。咁另外一个女仔咧就去一啲女性嘅潮流时装杂志嗰度工作五十日。咁到底呢五十日之内喺佢哋身上会出现啲咩嘅结果，有冇啲咩改变咧？ 哇！我已经可以预示到啦，系啦，炫富嗰个咧就越嚟越炫富。 哦，佢唔系嘅，普通女仔嚟嘅就本来。 唔系啊，就系佢日日戴住啲名牌之后，咁佢咪继续会好想 show off 自己啲名牌啊，又或者佢好想拥有更多嘅名牌咯。我觉得会系咁嘅， 会系咁样。我觉得啫，冇错。咁即系表面或者即系个心态上面，可能就会越嚟越变得 心红啦， 虚荣啦，或者咁讲啦，系啦。咁到底系咪真系会咁样咧？系啦，我先讲第一个女仔先。第一个女仔就经常俾人赞，我谂成日俾人赞。嗰个改变你都会向住好嘅方面睇噶啦，系咪啊？ 同埋自信应该多咗。 冇错啦，嗱呢个女仔系点嘅咧？本身都系一个后生女嚟嘅，大学生嚟嘅啫。咁平时个人咧就中意睇漫画，咁都系一啲即系普通嘅少女啦，系啦，即系好似即系唔系好识照顾自己嘅间房好乱嗰啲啦，冇错。咁佢咧就喺个节目当中咧就俾一个好靓嘅意大利男仔，咁日日同佢见面咧教意大利文啊，咁样每一次见面咧都赞佢嘅吓。好啦，咁经过呢幾十日之後，到底發生啲咩改變咧？話呢個女仔一開始嘅時候咧，成日都係戴住口罩嘅，咁可能俾人讚得多啦嚇，慢慢咧嗱，佢唔係因為要嗱，佢因為喺個節目當中啦嚇，咁亦都唔撇除咗呢個疫情嘅情況啦。佢話咧，佢俾人讚得多之後咧，慢慢變得自信，咁咧就更加咧向啲人咧就話啦啊個點扮靚啊，點令到自己可以著得靚啲啊等等。佢五十日之後咧變得越嚟越靚，由原本個戴眼鏡咧，即係一個好普通嘅女大學生，就變成咗一個咧識得化妝、識得打扮嘅美少女啊！係 啊， 般若兩人咁樣。 我見到佢直情好大對比啊！跟住我見到佢直情係剪頭髮都刻意應該問個髮型師，跟住之後佢係 set 咗頭添嘅。但係見到之前咧肥肥地嗰個咧，即係佢未減肥前咧， 只係化咗個淡妝啫，就已經係啦。 係啊，同埋求其就咁扎起個頭就算啦。 係啦，咁另一個咧就頭先話佢搬去海邊嗰度住啦。咁呢個女仔五十日之後會變成點咧？佢話佢平時咧自己本身個人咧好宅女嘅嚇，咁唔係好中意同人哋傾偈嘅。咁多年嚟咧都同屋企人一齊住，咁喺屋企附近嘅啲便利店嗰度咧就係。做嘢好啦，佢搬咗去海边嗰度住之后啦，初一开始咧，其实都净系做啲室内嘅活动嘅啫。咁啊，因为喺海边啊嘛，咁啊经常都有海滩咯，咁啊成日都出去咯，系咪？ 晒黑咗， 晒黑咗啦，玩多啲水上活动啦。但系又玩咗水上活动之后咧，成个人嘅性格又点样改变咧？ 开朗。 以前就唔系好中意同人讲嘢嘅，依家咧就算咧系面对一啲陌生人咧，佢都会系好有勇气咁样同人哋搭讪。咁啊识咗好多唔同嘅新朋友。咁啊经过咗啲三个月到啦，五十日啦。 佢成個人咧就變咗好多，即係兩個月到咧就。中意笑， 哇！我覺得佢屋企人應該係認佢唔到噶啦， 係啦，即 係咁大分別， 變咗第二個女咁樣嘅，完全係啊嚇，係啦。咁至於另外一個女仔咧，就話佢咧就平時就係普通一個 OL 啦，啊，好中意咧就係一個人。又是喜歡一個人的，咁咧就佢最大的興趣咧就係打機，咁啊戴咗50日啦，呢啲咁靚嘅珠寶啦，全部冚唪唥嗰啲係高級嘅品牌嘅珠寶嚟嘅，咁啊到底佢有啲咩改變咧？嗱，佢個改變咧就係佢好中意花心思打扮自己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識得。學下點樣化妝啦，咁以前咧好中意著啲深色嘅衫啦，即係黑色衫啊咁樣，啲冷色嘅衫，成日好似想遮住自己，咁啊 想收埋啲自己 嘅，係啦，咁啊經過呢50日之後咧，佢發覺自己啊唔係，可以試下第二啲 style 都得嘅，可以著啲花花嘅衫啊，可以著多啲淺色嘅衫啊等等，即係變咗第二個，就變咗靚女啊， 變咗紫紅色喎，見到件衫， 係啊， 暫時就咁講三個啦， 係啦，一間翻嚟再同大家一齊傾下啊，又可以想象一下到底如果俾著你啊，經過你50日之後又會有啲咩改變咧？ 但是我决心不再迷梦，从来没计算，从无自控。分手的一刻，我便看通，如同恨活化，孤单简介中，让负累再加深也无用。在余下旅程，谁会赠我星火千百种？这一刻，你骂自己。天高已经超过了想象，仍每天悠然自得，觅我的新方向，可不可以共存欣赏？这一刻，原来自己没法一样，不再拖拖欠日久未付清的账，仍每天悠然自得，觅我的新方向，从开始为昨日摔倒。但是我今天不再同人，还重拾理智，重寻路向分手的片段，我未会想，如同恨活化，孤单境界中，让负累去加深也无用，在余下旅程，谁会赠我星火千百种？这一刻，原来自己没法。海阔天高已经超过了想象，愿每天悠然自得，觅我的新方向，可不可以共处欣赏？这一刻，原来自己没法一样，不再拖拖欠日久未付清的账，愿每天悠然自得，觅我的新方向，从开始为昨日摔倒，今天要赶上。再拖拖欠日久未付清的账，愿每天悠然自得，觅我的新方向，从开始为昨日摔倒，今天要赶上。 好時間翻到嚟啦，繼續敏感時刻。頭先咧，彭晴就同我哋講緊，就係話原來咧，你只要離開咗你原本住嗰個住所五十日嘅話，你就會有轉變 嘅 啦。 係咁啊，呢個係其中一個嘅情況啦，係嘛？咁啊，離開咗自己嘅住所，去咗第二度住啦。其實係個環境嘅改變咧。頭先我講咗有三個女仔，係啦，冇錯。一個咧就住唔同嘅地方啦，一個咧就係去咗係啦，去海邊嗰度住啦，一個咧就係帶好多珠寶啦，帶五十日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學意大利文，咁啊個男仔亦都讚你嘅嚇，咁啊會變成點咧？就係大家越變越靚喎，越變越有自信喎。咁仲有一個，係啦，係做啲咩咧？就係佢去咗一個嘅日本嘅時裝雜誌嗰度，係啦，咁啊工作。 我突然間諗起嗰個 穿 Prada 的惡魔係嘛？ 唔係啊，咩啊？Emily 乜嘢喺法國嗰、 那個 Emily in Paris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係啦、啊啊啊啊啊啊、哇係啦、啊、就似啦會唔會咧係嘛咁但係都同睇下佢自己本身個人係點啦嗱呢個女仔係點樣咧佢自己咧就係、是、 唔識時裝嘅 唔識時裝嘅佢仲要咧就係喺一間餐廳裏邊本來嚇做嘢一個單親媽媽嚟嘅咁啊有兩個嘅小朋友啦咁佢背景咧就係咁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平時佢咧都唔係點打扮嘅都係著運動衫啊咁樣就算噶啦嚇，咁任圈佢都唔需要啊嘛，啱唔啱先？咁但係佢第一日翻工都係咁樣著喎，哇！咁但係做一間時尚嘅時裝雜誌，咁啊會唔會有啲格格不入咧？咁樣嗱，咁所以就即係一去到之後咧，慢慢有改變啦。改變咩咧？先從打扮開始啦，咁啊著唔同嘅衫啦，係啦，時尚一啲啦，改變自己嘅髮型啊、化妝啊等等啦。咁跟住然之後咧，真係果然咧，經過五十日之後咧， 哇！ 就係成個人都～醒神曬，可以咁講、 啊，精神咗好多添啊！就咁齋望個樣， 係啦，咁髮型啊，或者打扮上面啊，咁換一換咗之後咧，有唔同嘅形象添啊，其實都俾到自己， 係啊， 咁仲有話佢哋自己嘅內心咧，其實。即唔好淨係講話個外表有改變啦、其實頭先四個嘅環境有改變，即係佢哋嗰個嘅外表有改變，其實心態上面都有好大嘅改變。 咁好明顯就係佢哋嘅內心已經有改變，先至令到佢哋影響到外在，因為都要佢哋好主動地，我想求變，佢先至可以做到一啲外形上面嘅變化啫。 嗱，佢哋當然係要求變，亦都可以係話咩咧？個環境令到佢都要變， 係 啊，因為佢改變咗嗰個環境。先講話讚美嗰、那個嗱，呢個好直接。好明顯，因為你一個人啊，俾人讚得多，你會點樣啊？ 開心啦， 開心嘅嘛， 係啊， 啱唔啱先？你唔好理個啊，究竟佢係咪假都好啦，啱唔啱先啊？如果佢成日都讚你做得好嘅，咁就令到你個人自信心一定係會越嚟越多。你個人有自信心又會點咧？你會少多啲，係嘛？你會諗啲嘢都正面，正面一啲。你個人又會睇啲嘢咧，都覺得睇好嘅一面又會多啲。咁你個好自然，你個人就會即係正面一啲，開心好多。 又或者咧，有某程度上係環境去影響到佢嘅改變。係成日都講噶嘛。你如果去一啲唔同嘅環境入面，你可能未必特登學，譬如頭先所講嗰啲服裝啊嗰啲，佢未必特登自己學㗎。但 係 久而久之，鉸都企鉸，鉸完之後，呢個試下。襯上身睇下會唔會 OK 先，又或者可能人有啲人影完相唔要件衫，會唔會笠上身咯？笠完上身之後，發現唔同咗，就係咁樣慢慢就會有轉變噶啦。係， 同埋咧，有時係逼住你要咁樣做，因為你有時你知啦，你喺嗰個環境裏邊，你見到人哋係咁，或者人哋覺得你唔係咁啊嘛，咁你都要即係作出呢一個即係相應方面嘅調整啦。咁啊逼出嚟嘅，咁你話係咪唔好咧？可能初初都唔係話咁容易接受啦，係嘛？但係慢慢久而久之咧，其實。我唔知咁样叫做系咪一种羊群嘅心理，定系唔得？我要俾个环境都要纯化咗，要顺从翻嗰个游戏嘅玩法，咁所以你都要作出适当嘅改变啦。咁 又或者咧，有啲朋友我记得嗰阵时睇过一个调查讲嘅，即系成日都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系真噶。因为就话如果你同开边班人玩嘅时候咧，咁你就会可能突然间，即系我哋成日话女性嘅话就 M 到都会变咗差唔多啦。咁 系咪真系噶？ 好真系好奇怪嘅，都似系嘅。咁我试过问过中医师嘅，个中医师就话 当然。 係啦，冇正式說法，但係佢話會有咁嘅時間，即係會有咁樣嘅嘅事發生咧。有機會就係因為你成日對住佢哋嘅時候，就生活啊、食飯啊、飲食啊、作息，其實可能都差唔多類近啊。咁、所以變相咧，就係久而久之就令到你哋嘅生理、我哋嘅周期都類近咗咯。 節奏可能近咗， 近咗， 係 啦，食嘅嘢又差唔多喎，所以就會係咁啦。咁、但係唔係講 M， 講緊其他嘢，性格所有嘢都係。記唔記得啊，彭晴？你身邊有啲人可能突然間講咗一啲嘅字語、詞語，就係一啲嘅佢哋口頭禪，你會唔經唔覺自己都會講咗嘅。 你唔好淨係講個口頭禪啊，講有啲語調啦、速度啊、啲語氣啊，其實冚冷咧，慢慢咧都會即係變得好相似。 食嘢口味都會 㗎，啱。所以我覺得其實個環境有時咧係造就咗一個人咧一個好大嘅影響改變。我記得我以前睇過有一本書咧，佢講咧就係話咩咧？你每日咧，如果你讚美，譬如杯水咁樣啦，讚美啲水啦，咁個杯水後來咧就將佢擺咗落去嗰個嘅雪櫃，跟住將佢變成冰。一杯經常俾人讚美嘅水，同埋一杯俾人詛咒嘅水，成日係衰你呢杯水啊，衰啊噶啦，你冇用噶啦，係嘛？唔好飲噶啦，你係壞嘅。出到嚟結咗冰之後咧，話嗰啲嘅 晶 裏面嘅晶體咧係完全唔同嘅。 系噶， 有啲講法咧， 神奇 啊！佢話咩咧？如果你經常讚美嗰啲冰啦、嗰啲水咧嚇、出到嚟嗰啲，你頭先講話嗰啲晶體啦、嗰啲雪花咧，係好完整嘅六角形體， 好靚 嘅。咁但係被詛咒嗰杯水咧，哇！完全係冇不規則啊，完全係冇一啲即係完整嘅形狀喺度。所以咧，真係嘅個環境嗰、那個土壤嗰、那個氣候咧，令到一個人咧其實有好大改變。所以成日都話你教啲小朋友，你成日多啲要讚美佢啊，咁令到佢個人就變得自信啲。佢自己有嗰個自信心嘅，佢都會對自己有影響之外咧，佢亦都會將呢一份嘅影響去帶俾個社會，帶俾佢其他人。 係某程度上未必就係即係你身邊可能未必太多朋友，或者嗰群人裏面你未必再識到啲新朋友，唔緊要。又或者喂，你要我50日離開咁我份工點啊？唔緊要。我成日覺得咧，即係我聽你哋大家講得好啱嘅，就係你如果真係想改變自己生活上面嘅一啲嘢，你可能自己可以已經改變到就係你去多啲書局，去多啲你想去嘅地方，你自自然然就会你个生活或者你个品味或者有啲嘢就已经唔同咗噶啦。 系啊，系啊，好嘅习惯就系要经过好长时间啦，好似话起码21日先至改变到。但系咧，学得坏嘅咧，几日都可以改变。人哋唔赞你唔紧要啊，咁啊或者人哋唔令到你系啦，嗰、那个环境系啦，造就你都冇问题。自己有阵时咧，少少。嘅調整少少嘅，俾自己嘅改變行出自己，俾自己機會第一步嘅話咧，啲嘢慢慢就嚟噶啦。 係咁啊！最近咧，即係疫情關係，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轉變啦。轉個頭翻嚟咧，我哋性情中人咧都會講一啲關於轉變嘅嘢噶噃。 哦，係啊，同疫情都有關係嘅喎。 係啊，轉個頭翻嚟睇下，究竟我哋嘅嘉賓講咩啦？ 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500，潮流硬纸疮疤。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我问，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执，含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不过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水水汹涌，背后要落进化，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闪上慢如糖，谁该要创造新舞法流淌？算我已带着新衣大逃亡。 无人能难自渴望。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所更高囊。那私班的班房，探过拘谨的黑房，叫我假装过失糖，甜要汤一粒姜糖。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12宗输入同2宗本地个案。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大约10宗，其中2名初确患者住在屯门友爱村爱辉楼的09单位。早前爱辉楼有2宗确诊个案，其中一人都是住在09单位。今日新增本地确诊个案之中，一宗和之前的个案相关。至于未找到源头的本地感染患者，是一名42岁女子，住在元朗上白泥村的石屋，在元朗太行街的万宁做售货员。和他工作的10多名员工曾经一起吃饭，需要接受检疫。患者今个月4号曾经和15名亲戚到白泥村扫墓和吃饭，全部人都要检疫。患者曾经因为头晕到过元朗邓兆堂及黄锦麟私家诊所求医，当时医生并没有要求他检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现任旅游事务专员黄志祖将会在下个月借调到海洋公园出任行政总裁的安排，是得到政府和海洋公园董事局的同意。他说，过去两年，海洋公园和政府为重新发展投入时间和心机。现时立法会通过对海洋公园的拨款，在招聘新任行政总裁的时间不会白等。邱腾华说，海洋公园有很多项目，包括水上乐园将会投入服务等。他认为黄志祖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希望可以跨越新发展期间的重要时刻。而黄志祖接任之后，薪津安排仍然沿用公务员编制。日本传媒报道，当局基本决定将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废水排入大海，最快下星期二召开内阁会议，正式决定之后公布。10年前311大地震，福岛第一核电站出现核泄漏，目前已经被废弃，但是核电站产生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废水仍然持续增加。用作储存废水的核电站容器将会在出年日满。日本放送协会引述消息报道，当局计划将核废水的放射性物质浓度稀释至国际标准的可接受水平，2年之后开始将废水排入大海。 當地漁業同水產業界一直強烈反對計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564点，升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00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9，日元109.62，瑞士法郎0.926，加元1.256，人民币6.554，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89，澳元对美元0.76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2.68美元，卖出1,743.19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 你有一些上呼吸道的病毒啊，或者不舒服啊，或者是发烧呢，其实我们都建议呢，是那个接种者是将那个接种的时间是推迟，直至到他是真的退了烧了，好返了先令接种那个疫苗。另外一些呢，就是讲紧是他本身有一些敏感的情况，我们有一个敏感的门诊呢，是等接种者经过一些筛选和一些测试，跟住先在那个敏感的门诊接种那个疫苗。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行程磨砺敏感时刻。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Hello， 彭晴到咗性情中人嘅环节啦噃。 系啊，冇错，十点半新闻之后啦，我哋每个礼拜五都有呢个环节啦。今日我哋哇！劲，我哋有个研究要同大家讲下。 系啊，头先我哋新闻之前都约咧，简单地讲咗就关疫情事嘅，到底咩事呢？我哋请咗我哋今日嘉宾上嚟先，佢系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主席 Anna。 Hello， 大家好， 好耐冇见你啦， 范晴同埋宝玲，大家好， 你好啊， 听众朋友， 系啊，好开心啊！嗱，即系疫情底下同性系啦，两者之间点样摆埋一齐先？ 系，尤其是香港， 系啦，Anna 系啦， 系啊，其实我想讲咧，喺疫情底下咧，香港人嘅情况咧，其实都好多样式会出现嘅吓。不过想同大家讲下，我哋咧亦都系啱啱第四波嘅时候啦，就系旧年嘅12月份咧，我哋收集咗大概1,000多份嘅问卷翻嚟咧，睇到个情况就系咧，整体嚟讲，我哋可以讲话系咧，就系、是。市民的性活動是少了，不過呢個情感親密度是增加的，這個就是我們最可以說是一個最大的發現，因為一般來說人們會覺得沒理由的，性活動少了沒那麼親密啦，為什麼翻即是找到呢，竟然是情感親密度增加的呢， 大家珍惜大家多了是不是呢 這個真是這樣，我們真的有些個案呢，我跟他們分享的 finding 呢，啱啱上個禮拜六嘅時候，我哋見啲個案，佢哋咧就好得意噶。個先生就話：哎呀，好唔明啊，點解會係咁啊？咁啊，個太太就話： 我就好明咯，咪就係我哋一齊面對呢個困難咧，我哋唔係有相有量多咗咩？所以我哋感情係好咗噶，你唔覺咩？我一啲都唔覺得好驚訝啊！咁睇到男與女個分別。 但係咧，之前我哋睇新聞有講過咧，就話疫情關係，大家多時間相處，反而鬧交多咗， 摩擦多咗。 係啊，的確會有呢個情況嚇。就算除咗我哋今次嘅研究當中咧，其實全球有啲嘅研究都已經講緊，就係兩類嘅，一係就好 friend 咗嚇，多謝傾偈；一係咧就可能。是衝突多了，有機會呢其中一個因素是因為那個空間的問題，居住空間，如果大家都即係 work from home 咧，其實反而咧個掙扎啦或者摩擦會更加多啲嘅嚇，咁呢個情形都唔出奇嚇。不過我哋咧其實今次研究咧有成即係應該係五六個項目去問大家嘅，有問到懷孕意向啊、性活動啊、性功能啊，或者咧係嗰個性滿意度啊，同埋咧仲有性嘅親密度啊，就係頭先所講啦，性嘅活動少咗啦，咁仲有我哋亦都有問到咧，即係嗰個情感親密度啦，同埋整體性滿意度嚇。咁我哋發覺咧，頭先講即係最特別就係話佢個性嘅活動少咗，但係情感親密度增加，不過整體性滿意度咧又係有啲下降嘅。咁呢個真係大概個數字，我哋會見得到啦嚇。所以我哋就會話，睇嚟一個人嘅滿意度啊，對於性生活嘅滿意度咧，似乎就唔係淨係睇我哋情感親密度係咪好咗啦嚇。咁情感親密度好咗，但係如果次數啊或者功能都冇咁好咧，整體滿意度其實都有啲下降啦嚇。咁同埋懷孕嘅意向當中咧，其實係減低嘅人亦都佔多啲嘅。當然有少量咧係會增加。頭先我哋即係未開麥之前都講起，係咪冇呢位有啲朋友講到咩情景咧？ 佢話係咯，多咗身邊啲朋友話自己有 B B 肚緊 B B 喎。 係啊，我哋都。其實個研究都可以反映到或者回應到呢一個 issue，就係咧其實我哋發覺嗰啲增加咗懷孕意欲嗰個 population 喺個 sample 嗰度睇到啦，就係一啲咧年紀輕啲嘅人啦。咁佢點解會有咁嘅情形咧？暫時就算相對於外國啲文獻，我都睇得到，即係嗰啲咧平時好忙好忙嗰啲嚇。咁然之後，終於咧有得咧，竟然見多咗面。 係啊，好多 work from home。 咁然之後 work from home， 大家就覺得多啲時間咧，真係可以咧親熱啦、親密。咁然之後咧，可能咧因此咧，亦都會有小朋友嘅機會係大咗嘅。 係 啦，係。咁我哋嘅研究都係咁樣，即係年紀細嗰班咧係。即係正如我哋嘅研究所講，就 station 多咗啦，係咪？大家相處多咗咧，佢懷孕機會都會大 咗。多咗係。Anna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大家講下，點解你哋有興趣做疫情底下係啦嗰個係關於香港人性生活方面呢方面嘅調查嘅？咩嘢引發到你哋咁去即係做呢一方面嘅研究咧？其實 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啊！其實我哋嗰個協會啦，頭先阿毛呢都有介紹，就係香港性教育研究同埋治療專業協會。其實我哋就係定期咧，希望都會做一啲即係研究性生活方面。或者同性有關嘅研究，咁我哋嘅討論就係喺即係我哋成個委員會入邊去傾嘅。咁通常都希望係貼近時事，即係究竟嗰排有啲咩嘢？如果大家即係可以講俾大家聽，即係我哋以前有做過，譬如當覺得援交嘅情形係有嘅時候，我哋就試過做援交嗰個研究啦。亦都係覺得似乎香港人嘅男女性功能狀況係有啲嘅 issue， 所以我哋探到，我哋就講男性嘅性功能、女性性功能，同埋有一次我哋都有講到覺得性教育啊。如果大家有印象，好幾年前咧，有啲嘅即係明星可能遇到一啲性生活嘅暴露嘅相片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就會問一下啲中學生嚇，你點睇呢件事咧？咁啊，我哋就直情做 focus 去訪問啦。咁所以今次我哋亦都系就翻见到个疫情之下有咁嘅情形咧，我哋都好想知道一下，究竟香港人嘅性生活有啲咩影响？其实我哋关注嘅唔系性，而系关注紧亲密关系啦。 系，咁暂时就咁整体嚟睇嘅话，同平时生活上面嗰个影响，或者嗰个嘅比率系咪真系好大反差？ 嗱。呢个亦都系嘅。其实虽然头先所讲增加或者减弱啊咁，那个。度數唔係好高嘅啫，但我哋睇到個大概個趨勢有咁呈現啫，就唔係話真係好嚴重。除咗懷孕異向之外咧，嗰種減弱或者增加都屬於去到中度噶啦，其他嗰啲都係屬於微弱嘅變化。 係啦，如果同世界其他地方，我相信咧大家都好留意嗰個疫情嘅發展啦。係啊，除咗大家個生活改變之外咧，係啦，喺性方面嘅生活我都留意得到。我諗莫莉頭先都有講，外國地方都有好多呢啲唔同嘅研究調查報告。我哋香港如果比起亞洲地區啊，或者 其他地方嚟讲，算系点样咧？其实 系啊，這个我哋就暂时睇到咧，譬如话啦，有啲嘅研究咧就系讲佢都几个地方啦吓，即系意大利啊、日本啊，即系亚洲佢就拣到日本吓，咁然后去比较咧，法国都几一致嘅 吓， 就系咧都系咧话活动啦。性嘅欲望啦，都系降低嘅，即系喺个功能性功能方面都系降低。但系咧，佢哋有多啲研究都有讲咧，就系唔系净系讲性方面，就讲下佢哋咧嗰个嘅心理健康方面都有嘅。所以佢话由心理健康睇到，佢如果嗰、那个即系抑郁啊，个人指数都高咗咧，其实性活动相应都减少。都几一致嘅个 finding。 系系系。咁我哋今次我哋揾咗几多人去做呢、這个，或者几多人参与呢个调查？ 千几人嘅，我哋派咗2700多份啦，有千几人翻翻嚟。 系系系。 咁不如咁啦，我哋而家去一首歌啦。咁转个头再讲下，到底啊呢一啲嘅填咗 form 嘅人系咩种嘅人？ 怎么削？还有固执的信仰。还会成熟地推敲我态度立场，谁能叫我哀伤升起我，还有能耐及专长，虽则试过为你失常，扭曲性格便纵坏你嚣张，有自尊我开心可以不求人，从头掌管我自己。 不利啦，系啊，冇错冇呢咁啊，性情中人，我哋继续同 Anna 一齐倾下。 今日咧 ，Anna 带俾我哋嘅题目就系疫情下嘅性爱到底有冇转变到咧？ 系，因为我哋啱啱之前就讲咗啦，咁啊做咗一个调查，咁啊2000多人填咗科目系咪？ 1000多人发放2700，收翻嚟1003。 系啦，呢啲人嘅即系呢个人口嘅组成到底系点样咧？ 好啊，咁我哋今次咧男女嘅比例都算唔系相差太远啦，一半半吓，相对嚟讲女性多少少啦。56%，其他男性佔咗44%，即係500多人對400多人咁樣嚇。咁另外咧就係關於個學歷方面啦。咁我哋咧最多嘅咧其實係大專生，因為大家想象咧，我哋其實個背景就係我哋嘅研究咧係用網上調查嘅。咁你能夠用到網上去回應到你提問，咁相對嚟講個教育水平屬於偏高少少嚇。咁所以咧大學生佔咗成57%，而中學生咧就200多人，即係26%啦。另外啲大專嘅咧就我哋175，即系17%。 系系系。 咁另外就系年纪方面啦吓，咁我哋亦都大家想象到啦吓，能够识上网，咁一定系年纪大嘅占好少。 系系系系。 其实咧，我哋嗰个嘅年纪大嘅大过60岁咧，得43人，即系4%。 哦。 咁而咧系啦， 系后生 嘅。系啊，31至60岁，即系中年啦，我哋叫做咧成66%嘅。咁而有300多人咧系属于大过30岁，诶细过30岁， 系 啊，即系18至30岁咁样。跟住仲有就婚姻方面啦，吓，即系结咗婚， 已婚未婚 咧，我哋就系已婚系一半嘅，50%。咁未婚入边咧有43%，咁有啲当然即系离婚啊、同居或者丧偶占咗少部分咁样吓。仲有就系家庭收入方面啦，我哋都分咗即系睇下佢嗰个嘅。即家庭收入會唔會影響咗佢啲 性生活啦、 親密 度啊等等？ 係啦，咁我哋就即大過即收入多過30000嗰啲咧，我哋都佔咗成22%啦。咁而另外咧就係即2000至30000咧，我哋有即27%咁上下。咁所以夾埋咧，我哋話多過30000嗰啲大概有成30%到啦。 30%以上 係啦，30%以上屬於30000 以上。係啦，呢個就係大概嗰個參與嘅人士。 系啦，社会人口特征。 如果话有病冇病嗰啲，有冇都计噶？ 我哋都有去睇到咧，即系主要都系问下，我哋就冇详细去将佢咁样分出嚟，即系只不过问下佢有冇一啲咩嘅病痛咁样吓。咁当中都有问到佢有冇一啲情绪病患啦，或者系主要高血压啊呢啲，咁我哋 general 去了解一下咯。啊，咁到时我哋嘅结果就尝试分。变一下，有啲病痛冇啲病痛嘅分别咁样。 咁逐一再讲下，我想问一下年纪大或者年纪年长嘅人同后生嘅人，佢哋嘅疫情之下嘅性爱嘅反差大唔大咧？ 系啊，其实咧年纪系我哋揾到咧最重要嘅因素啊，原来要分辨佢哋嘅差别。点解我哋带出个大疫情嘅即系嗰个影响嘅大方向？头先所讲咧性活动减少而情感亲密度增加咧，但如果我哋要将个年纪都去睇细啲，就发觉即系年龄细过一组咧，佢系性都增加，情又增加，两样都系进步。咁你估下咩年纪系会最差咧？两样都降低。 年纪大嗰啲咯，好似 系啊，呢个就好简单。系咪啊？想象得到吓，咁所以我哋就系、是、譬如头先所讲嗰几样嘢啦，怀孕意向方面啦，我哋都系发觉咧，就系细过30岁嘅时候咧，其实佢都系相对嗱中位数系3嘅，即系我哋问佢自己填有冇减退嘅啫。如果你觉得冇改变，咪填3咯吓。咁但系咧，因为得条问佢你有冇增加嘅吓，咁然之后我哋发觉咧，全部都低过3，即系话咧怀孕意向咧，全部咧都唔会冇改变啊，都系细啲嘅。只不过话咧，佢细过30岁嗰个怀孕意向。降低是 2.7 咯，即差不多是中位数。但是如果你是大过30岁那些，它是去到 2.4 啫。它相较距离降低那个幅度是大一点啦。另外活动次数、性活动次数，我哋就发觉咧，真系啦，30岁以下那些咧，佢嘅性活动次数是冇改变的、大家都是3分吓。因为那个题目，大家如果即系想知道嘅就系，我哋纯粹问佢，你是极度减弱定系冇改变，又或者系增加，极度增加，咁纯粹咁问嘅啫吓。咁睇到咧，佢如果系前3分咧，就代表冇变化。但系咧，如果30岁至60岁中年人咧，系变咗2.8咯， 少咗啲 关系吓。而大过60岁。嗰、那個活動次數係跌得好多啦，得2.2啫，即係呢個係我哋暫時見得到嘅情況。咁性功能方面咧，我哋就發覺咧，真係咧係 年青人咧係增加嘅，因為呢一題咧，我哋有三條題目問佢啊。咁每題如果係冇改變都係三分咧，如果夾埋應該係九分噶嘛。咁我哋發覺後生嗰組咧有成九點四啦。 嗯， 即係話性功能嗰個嘅狀態， 絕對冇影響， 絕對冇影響。 疫情底下係 冇影響， 反而強咗添。 係啦，性親密度都係嘅，亦都係去到咧九點六。即係後生嗰班，但係咧中年同埋老年都全部低過九分咯。 係， 咁即係佢三條夾埋都唔係冇改變啦，都係降低。 Anna 其實可以咁講啊，呢幾樣嘢夾埋其實都係相輔相成嘅喎，係咪 啊？冇錯，絕對係啊嚇。但係你會睇過咧，其實咧佢就算佢嗰個嘅性嘅功能係有增加都好啦，但係咧佢哋去到性親密度，佢哋冇話到係有增加，即唔係對於年青人嚟講，佢就一樣都增加咯，兩樣嘢會有一啲嘅相互影響嘅狀況嚇。 係 不過我哋頭先就係話點解大總數咧一千幾人一齊睇，我哋又發現咗性活動次數減低咗，但係點解情感親密度又增加？呢個就係嗰種唔係我哋想象係咁嘅情況，所以係 咯，因為以為其實如果係增加咗嗰個性活動嘅情況咧，個親密度應該都會增加， 係啦，係又或者性活動減低，你應該 親密度都相對減低啦，但又唔係喎， 又唔係咁， 點解咧？ 其實最大嘅分別就係因為咧，因為頭先係嘅平均數啊嘛嚇，同年紀夾埋，就係因為咧年青人嗰度咧係高得勁 啊，係啊， 性親密度佢嘅增加係強，或者情感親密度都強，所以計埋條數咧，發覺整體個 population 呢千幾人嚟講咧，其實就已經係將個情感親密度係拉高咗啦。因為我哋都跟翻上網年齡嗰個嘅可以話係上網年齡嘅比例係咁去抽樣嘅，咁覺得都可以大概。不過仍然都係想強調，只係一個識上網嘅嗰個 population 嗰個人口一個狀況。 咁我想問下 Anna 啦，頭先都講啦，即係性嘅親密度就冇咁多啦，但係反而自己嘅親密度反而高咗嘅話，呢一樣嘅關係其實算唔算係唔應該嘅咧？定係其實都係冇所謂噶？ 你嘅意思係性，佢係性嘅活動冇咁好啦，係 咪冇咁好啦，但係 情感親密感 係啦，就咁其實係好事定唔好事啊？ 我哋覺得就其實要睇下嗰對夫婦點睇啦，因為而家你嘅一個大數據咧，其實佢性嘅活動少咗咧，整體嚟講咧，性嘅滿意度咧，其實咧都係有啲降低咁樣，係咪？咁但係對於年輕人都唔係噶，性滿意度都係增加嘅，所以佢哋就係所講，我哋頭先都猜測啦，推測就係一個關於係 station 啊，有得多啲相處嘅情形啦，咁所以至於年紀嘅其他嘅年紀當中，我哋發覺如果佢係性活動低咗，而情感親密度都係有增加嘅話，我哋當然都可以理解佢哋有共同共患難嘅情況啦。 係啦，翻嚟都繼續。請 Anna 同我哋講啊，仲有好多嘢同大家分享。疫情底下香港人嘅性生活啊、滿意度啊等等，到底係點？

行程，磨砺敏感时刻。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是，不过呢疫症底下其实即是莫莉是啊同埋 Anna, 即是性生活呢啲有时都系睇嗰个心情好环境嘅系咪，如果经济环境都麻麻地同埋受到疫情影响，其实即都唔系几想系嘛。 太多嘢諗太多苦恼啊。 系啦 ,Anna。 的确系咁样啦。我哋都亦都因此我哋就会揾有冇就业嘅情况系点啊，或者佢嘅收入情况系点啊，去做一啲嘅调查去睇睇个情况。的确如大家想象啦，如果佢失业嘅时候咩都差啲系咪，咁系暂时嚟我哋都揾得到，就系话嗰个譬如话就业人士如果佢系失业嘅话呢，好明显见到呢华人银行大大降低。我先话佢得一提嘅咋嘛，你冇改变三啦，佢去到 2.1。咁但系呢 咁正常嘅，咁我失业嘅时候可能分分钟连自己户口都都未必搞 掂，差唔多放出嚟啊。 系咯，不过我想讲嘅就系话，无论佢就业兼职同埋全职啦，我哋问咗三类嘛，全部都降低噶，因为三分其实全部都低过三啊，就算全职都系 2.5， 都系唔想， 都系降低咗。 系 咁至于性活动嘅次数咧，我哋就会见到咧活动次数就去到即系三分五分去到 2.8 啦，冇改变系三分的话，咁但系对于失业人士嚟讲咧，就显著降低咗啦，去到 2.5 啫。咁即系兼职又好，全职有呢一份工作都好啊，即系有影响啫，未去到咁夸张啦，系嘛？咁至于性功能同埋性亲密度系点样咧，我哋就发觉咧，真系啦，失业人士咧去到7.6，因为呢个系有三题嘅，咁如果冇改变，应该三分啦，即成三乘三应该九分嘅。咁我哋发觉咧，失业人士咧就去到7.6，而至于兼职同埋全职嘅人嘅差异就唔系好大，大家都有8.几，差唔多九啦，差唔多等于唔系太大改变咯。咁性满意度又点样咧？大家都可以想象啦，系一定系失业嘅人士咧系特别差啲啦。不过其实又系啦，兼职全职都好，全部都系低过咧中位数嘅，即系佢哋全部都觉得个改变都系差咗啦。咁但系咧嗰个情感，即系性感，即系可以话系情感啦，情感嘅亲密度系点样咧？又系啦，失业人士咧系大大降低嘅，因为呢度咧我哋有咧系五题啦，就应该中位数系15分。但系咧情感亲密度对于失业人士嚟讲，去到13.几啫。咁差好远啦，系咪啊？不过有啲咩人咧系话咧嗰个情感亲密度增加？呢个亦都系啦，中间嗰、那个，即系跟住30。至到即中年人士啦，中年人士咧系超过15分，佢哋去到16分，哦、即系对佢哋嚟讲，咁 个影响可能 系啊，佢即系兼职嗰班咧，佢系高分得劲啦，大家可以想象啦，佢兼职但系可以即系多啲见面嘅话，又唔使翻去有乜放工，佢就更加咧觉得嗰个情感嘅亲密度强咗， 再加上佢哋 vacation 多咗， 系啦， 有金钱可以 vacation 帮咗好 多， 系啦，咁全职人士咧都微微增加啦吓，咁啊15分系。即系冇改变的话，佢哋15.5啦，去到呢、这个就系关于就业嘅情况啦。 系明白嘅，其实都真系啊咁啊，如果冇份工嘅话，关于性生活方面嗰个亲密度啊、功能啊、满意度嗰啲，相对应该都会减少， 都冇咁嘅心情啊。 系啊，系啊，嗰、那个影响 呢、这个亦都系相对于即系收入。低 收入 高都差唔多系呢、這个即系同就业嗰个反映出嚟嘅差唔多嘅状况咯。我哋即系会觉得，即系如果佢头先我哋所讲有30%都去到30,000以上嘅收入嘅话咧，相对嚟讲咧个影响都未去到咁大咯。 系男女嘅睇法会唔会都 男女又好特别、哦嗯？我哋发觉男女唔系太大分别嘅啫，得一样嘢系有分别吓，就系嗰个嘅性活动次数。咁、你觉得系男仔降低定系女仔降低？ 我估男人啩，系咪？ 我觉得女仔喎，反而 系嘛？ 系啊，的确系啦。 系边样？ 系啦，就系、是、女仔整体嚟讲、性活动嘅次数少咗， 多咗出去买酒精消毒液啊嘛，戴口罩啊嘛。 你唔好掂我，系 系啦， 女仔系咪惊啲咧？因为 定系我觉得男仔其实系咪冇心情啦？定系点样 咧？我哋就发现咧，其实主要咧，女性嚟讲咧，点解系男嗱？你整体男女好似得一系 gender 分别啦，一系男一女分别。但再睇埋年纪就系咧，其实咧我哋发觉咧，女性嚟讲，如果佢嗰个年纪去到中年或者以上，佢已婚啦，咁就发觉佢系个家庭嘅负担比较，佢会忧虑得多啲啦，焦虑会强啲啦吓。但年轻嘅女性嚟讲咧，一样都系咧性活动啊、性意嘅都系增加咯。咁所以我觉得个年纪系一个比较大啲嘅变量啊。咁样系， 咁我想问，我想问下啦。咁根据呢一个嘅调查啦，未来啦，你会预计佢哋嘅性，即系香港啦，香港人嘅性满意度会唔会都要留意多啲啦，唔好再忽视啦咁咧？定系唔系嘅？ 不嬲都系咁差噶啦， 反而向系啦，疫情关系系啦，反而向好咗，少咗其他嘅问题，定会点咧？个分别系 我哋就咁样睇嘅嗱，即系整体嚟讲，香港人嘅性生活嘅状况系点样咧？呢个都系我哋以前都大概有做咗一个调查，正如彭晴所讲啦，样样都好似唔系话好啦，相對於世界其他嘅地方，咁整體嚟講，我相信同我哋香港嘅社會特徵有關，大家都係比較壓力大啊，或者呢個樓價各樣嘢都係有好大嘅影響。咁但係呢、這個研究嘅發現就係提出就係、是、啊，似乎咧讓我哋反而去諗咩人需要我哋多啲關顧啊，即係面對疫情你第一個困難咁嚟講咧，我哋就發現咗係即係老人家啊，或者女性啊，或者是收入低啊，各样呢啲系佢，我哋关顾系佢嘅性，好似研究系性，但系其实讲紧佢生活质素。呢、這个就系觉得哦，呢啲系我哋要关注嘅人咯。咁所以我哋觉得，如果嗰个失业系一个情况出现得咁多嘅时候，而家系到咁高，我哋梗系希望咧，政府可以谂多啲嘅办法去。如果佢即系要关顾我哋市民嘅生活质素嘅时候，由个性嘅表现嚟睇得到咧，呢啲系我哋需要关注嘅一群咯，而唔系整体嚟讲就系、是、即系。大家一起去面對，但同時都要關顧一下哪些人是我們特別要照顧，而更加重要就是、長者啦、看到是這個時候其實整體的市民我們一起都要與時俱進、即對於科技怎樣可以拉近人的距離這些學習呢、我們都希望可以是、多些的提醒咯、讓我們可以一起去面對咯。 對、是的，之前出了人口調查，我們是、其實好像最新的數字是我們的 出生率、是很大的警號、 全球差不多最低、 是的是的、所以呢、不容忽視、性都可能只不過是一個其中關注點，剛才 Anna 說得很好，是因為性是只不過是問大家的題目、其實最想關心係大家個生活嗰個質素嗰個狀況到底點？翻嚟繼續同 Anna 傾下。 奢求凌晨與你説著有備的字，温柔微微給你去掉手中的字，你説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凌晨替你斗士画上宝剑，坚持，从流金你看着卡通的脸，替你播尽了唱片，唱出新鲜的句子。这晚我学会这诗，这晚。 翻到嚟咧，繼續咧性情中人嘅環節。頭先咧都講咗好多關於疫情下唔同界別、或者唔同年齡層或者男女嘅一啲嘅分析啦。但係咧另一樣嘢都好想知嘅噃， 係咩嘢咧？就係、是、關於咧喺呢個嘅調查當中啦嚇、其實咧係啦，年齡層都要緊要啦。咁但係結咗婚同埋未結婚嗰個心態係啦，對於性生活方面嗰個睇法肯定。好唔一樣啦，係咯， 係啊！我哋發覺咧，已婚未婚嘅話咧，用翻頭先所講嗰幾個項目嚟睇，譬如懷孕嘅意向方面啦，同埋性活動嘅次數，其實都係因為疫情咧，有減低嘅嚇。咁、已婚者比未婚者嗰個減低更加係顯著一啲嚇。咁、即係話兩類都會降低，咁、就同佢有冇結婚有關咯。咁即係話。未結婚嘅人咧，呢啲嘅降低程度冇去到咁盡啦。譬如性活動次數啦，未結婚嘅話咧，其實佢降低少少嘅啫，三分係冇變，佢 2.9 啦，個平均數嚇。咁我哋睇到咧，咦？點解未婚會有咁大嘅顯著咧？其實我哋當時都好好奇啦，就再去睇下啲數據，咦？同咩有關？頭先我哋都提過嚇，就係、同年紀有關啦。未結婚嘅人年紀。細啲嘅時候咧，原來佢嗰個影響冇去到咁大嘅。咁、至於性功能同埋性親密方面咧，我哋發覺已婚嗰個嘅類別咧，就係、呢兩樣嘢亦都係減低咗啦，即係功能差降低，親密度都降低嘅。咁、未婚嘅人咧，就係、性功能就冇顯著改變嚇，但係咧性親密度咧顯著加強咗。咁、又係點講咧？ 係啦，即係所以 又 係 年紀。 系啊， 又 系 年 纪 嘅问题啊。咁所以我哋话咧，其实咧呢个疫情咧，对于已婚未婚系有差异，但系有差异得嚟咧，就唔可以只系睇佢有冇已婚，而系要睇一下咧嗰个年纪方面嘅变化系点。咁、性满意度方面咧，我哋就发觉咧，未婚者嗰个嘅性满意度就冇因为疫情咧而有咩特别嘅改变啦，但系已婚嘅人咧就减低咗噶吓。咁、我哋想象一下，即系喺婚姻当中咧，因为疫情之下，原来佢哋嘅性生活满意度系显著系冇咁良好啦咁而情感亲密度啦，情感亲密度咧，我哋就发觉咧呢个系就系我哋嘅主题啦，我哋大标题都已经写咗出嚟，就系话系无论已婚定系未婚，情感亲密度都系增加嘅吓、因为十五分系属于，因为佢有成五题啊，咁冇改变就系三分，咁五题加埋应该冇改变的话就十五分啦吓，咁佢哋全部都增加。如果是已婚的话增加到少少 15.2、但是未婚增加到差不多增加一度那么多、即是 15.9、其实都很显著的了、这个是我们觉得呢是最显著或者是最值得提出来今次的研究当中所见、这个我们就发觉咦他们的年龄层呢其实是不同的但他们全部都增加了、这个我们刚才一开场已经讲了这种、比较特别的、一个发现啦、整体来讲我们觉得这个都挺值得跟我们的市民大众去分享，其实一方面好像是纯粹的研究，但我们觉得更加重要就是呢对于、面对疫情的时候，其实讲紧两个人的亲密什么是紧要的、是不是、即是他好像 一起抗疫， 是不是？他以为是要性活动 是啊是啊是啊， 就提醒如果没有疫情的时候的什么才是重要的、是不是？回转头原来今次就看得到因为疫情之下要有个距离，又要担忧究竟有没有病患、生与死的问题在这里的时候呢、虽然个活动会减低了、但是原来我们的情感可以加强了。刚才说我今晚上个礼拜六before， 即是在我做那个新闻报告发布会之前，今晚要见一对个案呢，新鲜滚然啦，他们那批是第一次听到我讲先的、我们都会见到男女之别啦。男性就觉得、男性觉得不是咯，性活动要多我们才会亲密感强的嘛。咁女性就唔係啊，而家我哋性活动就算少，但我哋一齐面对，咁我哋嘅感情可以增加，即係好似一个就强调要感情好，咪梗係要做性活动啦，係咪男性。咁但个女性就唔係喎，佢喺个情感亲密度嚟讲呢，唔一定透过性而要去增加。 呢个就係男女之别啦。 係啦，有啲男女之别。不过但係呢，喺我哋性治疗师嘅角度，平时做过唔好理有冇疫情，我哋发觉个夫妇关系如果佢哋性功能嘅障碍出现咗呢、我哋都真係觉得其实呢因为有啲时候呢嗰啲嘅太太呀，譬如中年嘅人佢唔想有性，佢会话因为我哋要有嗰种 好甜蜜啦，韓劇啦， 嗯， 我先至可以同佢去翻去有性。而家我就冇 feel， 我就唔嚟啦。 嗯， 跟住但系又唔想离婚，咁点搞咧？即系塞咗喺嗰度。 嗯， 我哋就会同佢讲话，唔系啊，你系尝试咧去同佢多啲亲密咧。增加性活动，这个情感可以好过，或者增加翻嘅吓。咁但系咧，呢、这个疫情就话俾我哋听咧，的确喺某种情形之下，你嘅性活动系少咗，但系情感亲密度都可以增加咁、样吓。不过唔代表冇疫情嘅时候就一定要 stick 喺呢度，就话系啊，我哋唔一定要咁多性活动噶，我哋情感都可以增加。面对多啲困难啦， 系啦系啦， 我哋唔会咁，但我哋唔会咁样去讲咯吓，仍然都相信系两样嘢系相辅相成，因为我哋相信嗰个身体嗰个嘅荷尔蒙嘅变化，透过你嘅外敷嗰样嘢，我哋以前一定都系讲系有啲，我哋话系有啲化学嘅作用喺度，呢、个系呢、个系可以系不争嘅事实吓，但喺疫情当中，我哋亦都见得到咧。我哋凡事都唔好去到咁极端，以为咧一定系唔系 A 就 B 咁样样啦吓。而今次见到就正正讲得出，当夫妇有面对困难，甚至我哋日常讲唔系疫情，系真系各自有身体嘅唔妥啊，或者其他嘅障碍，或者距离嘅障碍时候，其实个情感亲密度系可以增加，即系两个人嘅夫妇关系不止只靠 性。呢啲就系爱啦，所以 系啦系啦，我就觉得呢个疫情嘅 finding 呢个系对我哋好大嘅提醒啦。 系 当然嗯。 但系咁，我头先听完你咁讲，即系呢一个系我哋都要值得留意嘅地方啦。另一个我哋值得留意嘅地方就系会唔会头先嗰个调查都有讲年老少少嘅人，咁佢哋可能佢哋性关系会少咗噶嘛？我哋需唔需要都多啲去同佢沟通，或者多啲去同佢加强地话翻俾佢听，其实都唔系咁嘅一回事啊？咁咧，系咯， 或者加强翻啲性生活啦。 系啊系 啊，因为佢哋可能网上资讯唔系咁强咧。 冇错，我哋觉得咧今次。嘅疫情的确对老人家影响系特别大啦、各方面都存在问题啦、或者关顾啦。第一佢嘅资讯冇咁好啦，第二就系话佢哋可能惯咗好多时候同相爱嘅人，如果佢系夫妇，当然一齐去关注，但系佢都会惊多咗噶，即系觉得一有接触我就好大件事啦。因为对今次疫情系对年长者嘅影响最大啊嘛，吓、咁但系咧，同时咧亦都有机会系啲单身嘅长者或者点样嘅情形之下咧，佢冇得机会去探佢嘅爱人啦、情人啦，呢啲都唔出奇嘅吓。咁、所以我哋会觉得同埋喺嗰个网上，譬如用 Zoom 去见面都好啊，佢都唔识用呢啲，咁佢哋就变咗好收埋咗自己啊，咁。同時都有機會可以有更加多的情緒的病患出現都不頂的、所以這個是我們覺得長輩都一起要努力去面對了， 是是 以示俱進， 是 總結一下這個的、就是、研究、你今次這個的調查、其實就是達到什麼的目的，或者有什麼的總結，是展望回去香港人是在疫情當中去理解他們的、就是、性生活，跟著之後是可以有什麼改進的地方呢？ 是啊，這個是我們最想提出的，就是第一就是说，当然就是对于年长者啦，对于失业人士啦，或者对于一些的已婚人士的特别的关顾，这个是必须希望可以做到。当然希望疫情快点过啦，那我们就可以好一点。但是另一样东西都很特别的，刚才没时间分享，就是我们发觉呢这个的学历啊，那就是说学历原来高一点的人呢，他面对一啲咁樣嘅突變啊，或者全球面嘅突變，佢嘅適應能力係高啲嘅。咁、所以我哋覺得，我哋繼續原來老生常談，阿媽教嚟啱嘅，讀多啲書咧，對自己係有幫助嘅。面對大嘅困難，仲有我哋仲有一個研究冇內容就冇去講，就是、病患。咁、發覺情緒病啊，或者高血壓啦、啊，或者糖尿啊，即係個人有。病患的人士呢，今次疫情的影响都大的、性生活或者生活质素都降低，所以常保身体健康和读多些书求知识是对每个人的健康有作用，对生活质素都是好的。 好啊，多谢你 Anna 跟大家讲了这个研究，记住了吧， 转个头回来我们会有夜游郑公子。 谁寂寞得早也没知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那秒结束，耶、我未结束，流体中再拍着吉他，当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y are 共我一起末世总算圈、如能热恋祝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我令宇宙节奏放松、而你在太空、浮生中来泪学种花莫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沙岭坟场兴建骨灰安置所、火葬场等近日引起争议。翻查资料，近日要求重新检视计划的立法会议员在2017年投赞成票通过拨款。民建联陈克勤说，沙岭现时是大湾区策略性位置，可以有更好用途，应该调整计划，强调自己并非转体。但是有关注团体指大湾区发展并非新事物，批评议员如梦初醒。食物及卫生局说，新增殡葬设施的用地处于沙岭坟场原有范围，附近没有配合其他发展用途的设施，即使不起殡葬设施亦都难以用作其他发展。如果未能够按计划推展，坟场内已经平整的土地和相关基础设施将会面临长期闲置。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港铁沙中线项目专家顾问团最终报告。多名议员关注红磡站扩建部分涉及短桩事件之后，政府和港铁如何处分失职人员。热血公民议员郑松泰质疑，事件揭发至今未有人被检控。旅游界议员姚思荣关注，政府和港铁是否有对涉事的人士内部处分。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说，政府和港铁已经对相关的人士作出安排，如果涉及刑事罪行，当局已经转介执法的单位跟进。政府内部亦都已经加强管理和监察。港铁行政总裁金泽培说，和工程相关的总监和总经理都已经离职，港铁已经重整架构，加强监管。39岁舞台剧导演和演员王家威非礼和性侵四名未成年少女，在高等法院被判监7年半。控罪指王家威在2014至2018年间，透过社交平台认识四名未成年少女，有使他们去到宾馆拍摄性感照片和裸照，借机非礼和性侵。警方搜出超过3400张儿童色情照片和40条有关影片。王家威早前承认向16岁以下儿童作出猥亵行为，与16岁以下女童非法性交等一共18项控罪。法官邱志立说，王家威精心部署有骗入世未深的四名女童，其中一名受害女童的青春期被毁，生活在恐惧和羞愧之中，正在接受心理治疗。 法官又说，王家威犯案横跨四年，又制作儿童色情物品，罪行性质严重，即使被告有109封求情信，作用不大。印度新增131,900多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再创新高，另外再有780名患者不治，是去年10月中以来的新高，累计1300多万人染病，仅次于美国和巴西。印度部分地区已经加强措施控制病毒传播，但是不少在孟买等主要城市打工的工人近日争相乘搭火车回乡，增加疫情在小城镇爆发的潜在风险。当局将疫情反弹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商户逐步重开之后的人群聚集，以及部分民众拒绝戴口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583点，升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03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79， 日元 109.71， 瑞士法郎 0.926， 加元 1.256， 人民币 6.554， 英镑对美元 1.373， 欧元对美元 1.189， 澳元对美元 0.76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 1743.37 美元，卖出价是 1743.98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介乎20-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现在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9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今次。要爆了！ 曾是好情人，总不多牵我伤感贴上。如今不肯再用体温来亲一亲，无力去争，人心不可守伤痕，无奈孤单感觉已暴近。 今次自己執筆填詞，原因就是他一聽到羅力威的曲就有很大的感受，令他想起一段曾經被欺騙的感情，所以有這個全新的曲詞組合，作曲羅力威，填詞譚嘉儀。編曲有柱振東，監製是譚耀倫，加上譚嘉儀自己。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譚嘉儀《好情人》。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彭晴、莫莉敏感时刻。敏感时刻。 耶耶鄭公子，這期又去了哪裡啊？ 今晚帶我們哪裡玩呢？ Feeling hot 大家应该对巴西仲有好多好多遐想， 好明顯啦！上個禮拜你講巴西之旅講咗一集啦，頭兩日已經啊咁鬼色彩繽紛，何況之後你仲有八日時間未同我哋講喎。 啱啊！所以望咧，我哋今晚繼續喺夜遊鄭公子當中啊，鄭公子繼續帶我哋巴西之旅。 好，大家好，既然呢個聽眾咁有興趣，亦都繼續啦。咁上個禮拜亦都講到話，玩咗成晚，玩到天光，跟住終於去瞓覺，瞓到啊，即係兩三點鐘起身。咁其實咧，我起身嘅時候咧，都真係哇，發生緊咩事啊？咁亦都真係咧，出翻嚟間房度咧，都仲有好多其他所謂嘅流羅都 仲玩緊啊！ 仲玩緊啊！瞓醒， 瞓緊， 嚇死我！仲玩緊， 喺度瞓緊啊！有男有女都喺度瞓緊。咁啊但係我起咗身，咁啊，我朋友犀利，唔知系咪真系咧，即系好客。 系 咁啊，佢真系一早已经起咗身啦。诶，你终于起身啦！我话你咁犀利嘅，你好似仲晏过我先去瞓。冇，呢小事小事。食嘢先啦，食嘢先。咁啊，又系一早已经系buffet咁样摆晒喺度咁啫。咁啊，摆晒喺度，咁啊食下嘢啦。跟住喺度话，诶，点啊？寻日玩成点啊？乜噏完一轮啊？跟住咁啊，梗系会噶。咁我梗系，咁今日系咪即系唞下先啊？ 郑公子都攰嘅一日啊， 以退为进， 冇错。即系始终咧，即系做客人都要识做啊。你唔好扯得咁尽啊嘛。即系人哋已经圣意拳拳安排得咁好啦，寻日你梗系亦都想啊客气啲，咁啊俾个位人哋去行先得噶嘛。咁所以咧，咁我话诶，而家都两三点咁啊，今日不如即系 hea 啲算啦，唔使啲咩啦，或者系咪翻翻去揸翻车翻翻去嗰边，跟住喺屋企 hea 下，饮下酒啊，食下饭都算啦，咁样，跟住话吓，梗系唔系咯，我仲有啲咩搞？得啦，食咗嘢先啦，即系啲全部，即系可能因为大家招呼开，大家都系中意玩神秘。永遠都係嗰句啊！得啦，一間你就知噶啦，咁樣即係等於我佢哋嚟到一樣， 佢嚟香港嘅時候都 係一樣，即係一落步跟住去邊啊？係得啦，唔好搞咁多，大家總之快啲上車先啦，即係咁樣。 你有冇驚啊？嗰下有少少怯啊，仲理攰咯。 咁唔係，因為始終就話啦，點解我好注重話去一個地方，如果你有識嘅朋友咧，你一定要同佢聯繫。呢個唔係因為貪，即係攞小便宜，而係真係因為你有當地人帶你出去，首先你真係好安心啦。二來佢又真係可以帶你去一啲當地人，你見到一啲唔同嘅嘢，唔係下下都嚇喺度揈住個旗喺度話你呢度你呢度你呢度咁啫，咁你冇意思啊嘛，係咪先？咁所以我話安心呢樣嘢咧，就真係其實一落咗機我都已經完全安心嘅，因為只不過我上一個禮拜提過話，第一次見到咁多槍啊，出去所謂野餐，點知要帶咁多架撐咁樣啊？咁呢個一個突然間覺得嗰樣嘢，哇！原來真係咁危險咁樣。咁但係你話安唔安心就好安心。咁所以佢話，咁你食嘢先啦。同埋仲有邊個都未起身，即係其實真係有一大堆人，我已經唔記得曬啲名，即係真係好多好多朋友出現過啊，跟住好多女性嘅朋友出現過，都唔知究竟邊個打邊個。咁啊，所以就晏昼咧就的而且确喺度慢慢喺度即系，其 实 回下气啦，因为其实咁，寻日玩即系寻晚玩到今朝早，跟住去瞓咧，其实瞓得都唔系咁好嘅，咁亦都谂咗，佢咁样讲得咧，应该嚟紧今晚都系唔会有得瞓。只不過係睇究竟嚟緊呢個個 location 喺邊嘅啫， 玩啲咩啫？ 咁所以終於咧，佢咪賣關子賣咗成個晏晝，跟住到大概我記得咧，差唔多黃昏時間都係五點幾嘅時間啦。喂，你去準備下啦，我哋準備走啦。跟住我仲有咁多人喺度，佢哋唔嚟噶啦，我哋去第二個 location。咁嘅所以其尋日見嘅人咧，就大部分留喺度，跟住有一啲譬如佢都有同我，你有冇中意同邊個傾偈啊？咁你又叫埋佢嚟啦。咁所以我哋走嘅時候，基本上咧就係我同佢走，就另外就加我哋自己揀咗咩人同我哋一齊走。咁幾行車一齊就又係幾行車啦。跟住我就咁樣去邊啫？得啦，我嘈緊你去，唔使咁緊張啦。你尋晚玩得開唔開心啊？ 好咗， 咁咪得咯。 哦 ，OK，OK，OK。咁啊，終於咧就係由山區就揸翻出去，揸翻出去咧，我開始就即係嘅海嗰邊啦，因為向海嗰邊啦，跟住向下我就見到船啦。 哇！ 我哋係咪出去出海啊？佢話：誒，咁梗係啦， 真係好電影嗰啲感覺。 咁講真，因為喺巴西啊，即係佢哋都成日鍾意即係出下海㗎嘛。其實同我哋香港人都好一樣。咁我哋香港人都成日鍾意出海。咁當然佢個海同呢邊 梗係唔同啦，係啊。我哋過海㗎啫。你出海呀。咪 咁我開始我又開始興奮啦。今日出下海，但喺香港都出過海唔少啦，不過今次真係嚟到巴西過海又唔同喎。咁啊，跟住我哋落車啦，啲行李啊，梗係唔使我哋搞啦。跟住我哋帶咗我哋行，咁啊一條好大嘅 sailboat 喺度。跟住其實咧，我一行緊去嘅時候咧，就已經好似有人歡迎緊我哋啦，一班人喺度揮手。 系 最主要，我谂系挥嘅，同紧我朋友挥手啦。 喺个船度等紧啦。 系啦，已经其实有成班人又系喺度等紧。 我想知架船有几大规模咧？ 架船其实 游轮咁大， 咁梗系唔会啦。私人嘅游艇，即系私人嘅sailboat 啊嘛。但系佢都佢嗰只都唔算细噶。佢嗰只嗰次我有记得，我都有问佢，哇你，因为其实我真系唔系好熟船嘅，其实唔系好太中意嘅。咁但系我有问佢，哇呢条船系几大啊？佢话咁佢嗰次有同我讲，佢都有六十几，差唔多七十尺嘅。 哦，哇！六七十岁好大， 都系属于大嘅 sailboat， 即系 sailboat 风帆嘅啲帆船啦。帆船同游艇啊有啲唔同啦。咁帆船就通常系一层嘅啫嘛。咁所以上面咧已经铺咗好多嘅美女啊， 铺咗 美男啊， 用铺去形容， 多咯，即系 铺晒喺度啦。咁又哇！又唔知道有啲咩 experience 啊，今次咁啊，咁啊上咗船啊，跟住其實我哋一上船咧就開船啦，即係所有人真係喺度等我哋嘅。咁啊，其實我哋sell 咗出去啦，咁啊 sell 咗出去出面咧，咁又係其實咧，佢哋永遠都係嗰個 party fever 咧，好犀利噶嘛，即係一上到船又哇啲 music 啊，跟住大家喺度啊 cheers cheers cheers cheers 咗唔知道有幾多杯。跟住之後就你開始你都好自然地 係啊，會 high 曬， 好 high， 即係你係嗰種 good high， 真係好 咁嘅氣氛喎、啊，真係。 但係真係你話喺嗰個船嗰度咧，其實都幾擠迫嘅，雖然大啊，但因為佢真係 多人啊， 佢都坐咗幾多人，不過好彩。即係佢一個帆船啦、都始終佢都會有個 number 上佢唔會太標，即係就係出 唔會太多人， 係啦，唔會太多人。咁但係始終你話啊，咁其實個個都喺曬攤曬喺個 deck 上面啊，喺度曬太陽啊，傾偈啊，飲酒啊，咁啊所有諗得出嘅畫面其實都喺嗰度出現。同埋佢哋真係可能佢哋即係都慣咗呢一種 party style 咧，好 free 嘅，即係有一啲我哋中國人比較覺得啊，係咪需要收埋啲啦？佢哋就好唔收埋，即係我有某幾幕都覺得哇，你係咪需要 cool down 少少咧？你要 cool down 少少喎，跟住我求你冇理人。你冇阻住人哋喺度開心。我呢度已經出咗個大海嗰度。 点啊 ！It's free， 咁所以嗰一晚基本上咧，我就喺条船 过夜， 又过咗一个夜啦。 哇！月光同你做伴啦，真系 好多嘅月光， 一定啦。 天上又有，左又有，右又有，前又有， 上 又 有。月光真系特别亮，尤其是喺巴西。 喂，但系成晚喺船上面又讲到头先话一铺嘅男女，会唔会好压迫咧？ 嗱， 定系你都有间房啊？ 当然，我朋友有俾咗间房我啦。咁但係呢的而且確真係上面都鋪住好多嘅人喺度。 再講一次鋪咗好多人喺度。 咁但係當然我夜難人靜嘅時候呢，其實我有諗過喺間房度。 我谂啊， 病埋一阵先啦，要 上。我唔系，其实我想上去拔啊，即系话，会唔会上去装一装究竟 系啊？ 发生咩事？ 嗰班人摊成点咧？ 会唔会好刺激嘅咧？ 你晏昼都已经咁热情啦，系咪？ 系啊，冇错啦。咁所以咧，我都真系喺呢啲瞓到一半嘅时间醒咗嘅时候咧。我係特登鼠咗出去，及下上面嘅情況。 喂，睇到啲咩？睇到啲咩？咁都好緊張啊！ 咁嗰間房你都知啦，喺下面啊。咁我行出嚟。咁其實我行出嚟嘅時候咧，即係出面都有啲 sofa 喺度，嗰度已經攤咗啲人喺度，唔係應該咁講，攤咗啲人咧，有啲人就攤咗，有啲人咧仲係好多動作。咁跟住我再慢慢唔好搞到人啦，又慢慢喺度扮行出去要唞下氣咁樣，睇下個夜海咁樣。咁啊，鼠咗出去咧嘅，探頭望一望，望一望先，即係未爬上條梯上翻去嘅時候望一望咯。都係好多好多人其實係未瞓嘅，亦都好多人嘅喺度活動緊， 越夜越精彩啊！ 越夜越精彩。其實喺嗰一刻嘅一個人生嘅交叉點，我就係有諗過，我係咪應該行翻去房度咧？但我嗰刻我又喺個腦嗰度諗，我呢一世人幾時會再遇到呢一個人生交叉點，而我係會諗行出去咧？應該冇嘅，所以我行出去 都估到你嘅啦， 即係正所謂名副其實係人山海海。 係啊，一嚟人山人海啊，二嚟人生有幾多次啲咁嘅機會啊？ 真 係 冇啊！ 翻入房咩？ 好老實講，真係去完嗰次之後，好彩我又行出去再睇一睇呢一扎攤喺度嘅人，喺我個腦入面好實實正正咁樣落下一個記印。因為之後根本上真係冇遇過呢咁嘅情況。 我突然間喺度諗埋啲嘢咧，就係咧，咁喺個船入邊好容易暈船浪噶嘛。咁咁多人嘅時候， 你驚而家唔平衡啊？係咪啊？ 係或者 係有好多人喐緊 OK 嘅， 就好多人喐緊嘅時候，架船咪更加搖咯。 咁唔係，首先阿船長咧就梗係好有經驗，知道邊一個海可以俾你喺度瞓得好好地噶啦。唔會揀個波濤洶湧嘅，淨係有間房有張床都唔掂啦， 攬埋安全帶都唔 係咯，都唔掂啦。 其實我真係本來之前都想問你嘅，你去到呢個咁樣嘅環境啦，即係鄭公子，你覺得嗰個屬唔屬於你嘅咧？即係呢個嗰個咁嘅空間，哇！見到即係啊， 我好切實咁答你，我只可以真係一個作客啫。雖然啦嚇。嗰次嘅經驗咧，即係好又係另一種嘅震撼啦，另一種文化啦，去體驗咗佢哋嘅其中一種嘅派對啦。咁但係你問我啊，我會唔會因為咁樣而好想留喺個地方咧？我啊真係唔得嘅，因為唔係嗰個狂野嘅問題啊，係嗰個文化。你話我喺度想象緊，哇！如果日日都係咁咧。真係會虛脫， 同埋好似困獸鬥咁啊！有冇咁嘅感覺啊？ 可能你真係要有嗰種 DNA 咧，有嗰種有嗰種文化，加上嗰個成長喺個環境，你先能夠有嗰種能量去 keep up 啊！因為哇，真係最緊要啊！即係我講緊呢個經驗咧，都已經係差唔多有成八年前嘅事啦。咁個已經有八年前後生啲啦嚇。嗰陣時都覺得哇！我喺度諗哇，如果我真係留喺呢邊咧，相信起碼枕住一個月咧工作，我諗大概五天啦，好夾硬咁攞咗五天嚟工作，其餘嗰啲時間相信係全部又攤曬咯。即係會攤得好慣啊！ 嗱，我哋已經講得好subtle 啦，其實都已經我相信啦，我哋喺呢個即係 好含蓄啊， 好含蓄咁樣喺大氣電波裏面同大家一齊分享。即係我諗我哋想像得到咧嗰個畫面咧，就係喺架船嗰度，你諗到有啲咩嘅？ 你中意有諗到啲咩？我相信都中噶啦， 作啊嗰啲所有嘢都可以發生嘅。 係啊，冇錯，最緊要係隔離嗰個可能喺度食緊花生。 我終於都深深地體會到， feel到 大海上面幾咁驚濤駭浪同波濤洶湧， 係 嗰個嘅畫面。 咁你嗰晚過得好嘛？係 啦，過得你我意思嗰晚 係啊，嗰晚你過得好， 定係反而你好有啟發或者好有一種第二種嘅思想出嚟咧？ 其實我亦都要講翻咧，當我人生交叉點嗰刻決定踏出去咧，踏咗出去之後咧。 我有另一种人生交叉点喺个脑度，我谂，喂，我应该嗱一声翻翻入去啊，定系继续留喺度啊？咁又系另一个人生交叉点，亦都决定，咁梗系要留耐啲啦，要感受一下嘛。所以我喺嗰度咧，我系观察咗究竟大家喺度发生紧咩事啊？ 系 睇咗咧超过半个钟。 我想问你，你不经意地望下个月亮，先至再望佢哋，定系聚精会神企喺佢隔篱望住佢咧？ 我想话俾你听咧，首先啲人唔系好远啦吓， 好近在咫尺。 啲人唔系好远嘅啫，条船都系讲紧啊70尺到， 系 即系60几70。咁你话有几远啊？ 系 咁啊，你行得出嚟，嗰度又铺住咁多人，你又 分分钟掂到添。 系， 撞到撞到佢，系撞到我哋自己公司。 掂到，梗系掂到啦！行嘅时候你都要 间水咁样。 系啦， 你谂下几多人， 好似行巴士咁。 冇巴士咁挤拥，但系 好劲啊！ 都要行得几小心。 系啊。 但系佢哋又完全真系好忙我啦，只可以讲呢两个字，好忙我，或者好习惯， 系 冇问题。大家好 accept 呢样嘢，或者应该咁讲，可能我朋友嘅呢批朋友系好接受呢样。 喂，咁但系你嗰晚都冇度春宵咩？ 哦，咁我冇话我冇， 只系一半咯，系咪啊？ 我始终喺翻间房入边啊嘛。我冇喺楼上， 喺楼上唔系摊咗喺度， 我喺个 deck 上面啊嘛，喺个 deck 上面我就 咁啊，间人哋经过踩到嗰个就系佢， 唔系同埋之前阿郑公子都讲过嘛，即系好近啊，咁样见到朋友啊，呢啲唔系几 系啊，唔系好彩就系喺 deck 上面嗰啲都系一啲新相识，好熟。而阿莫莉头先问我话，阿你会唔会觉得好唔好意思望啊？其实真系你去到嗰个环境嗰种震撼，跟住你望到佢哋咁 carefree 咧，你觉得？佢都預咗你忙噶啦， 係，佢都唔理你噶啦， 你咪忙咯。 係啊， 其實我有個感覺嗰一刻咧，係如果我想 join in 都 OK 嘅。係 啊，我都係咁想問你係嘛？話點講？人一世物一世都嚟到，我嚟。 但係唔係我想 跳落海游水啊？ 但係唔係，我想講我冇所謂真正嘅 join in， 但係當我喺度間水行緊嘅時候咧。亦都的而且確咧，行過有幾個咧，佢會伸隻手過嚟拉拉低個石下先啦，即係咁。 哇！ 但係估唔到，原來我都係始終一個東方人，或者未習慣到。如果我再喺嗰度 拒絕咗佢 耐啲嘅時間，所以我就話。如果我真係留喺嗰邊，可能得五天工作啦，一個月入面得五天工作， 我就變咗佢噶啦， 因為融化咗喺呢個世界入邊。 哇！人一世物一世，呢、這個經驗真係。永遠都會記住，真係啊！ 好記得， 係啊！ 今日 thank you 曬， 多謝鄭公子。 清楚今晚想一起，碰上了即使片刻不能离，天一光彼此靠尽碎纸机，各有各记挂着太短时期。来换两句我爱你，看似就要飞，然后道别，当若像幻灭的滋味。谁若吻我，我吻你，就是没有对不起。即管吸光辉光到了不起，要与你暗里耀眼得神奇，呼吸声听得见时有招机， 这次你中计没有差毫厘。来换两句，我爱你，看似就要。